甚至有人呢会根据化验单的结果来论病的轻和重，是吧？那这样来分析一个人的病的轻和重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呢？老人家60有8啊，68岁了，儿子呢45，老爷子身体很硬朗啊，儿子是脂肪肝啊，糖尿病，心肌缺血，动脉硬化，胸闷气短，上楼都上不了，最近呢啊，有点流口水，嘴发歪，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轻度的脑梗塞啊。我马上就问老人家，我说你有糖尿病吗？老爷子说没有。我又问老人家，我说你有脂肪肝吗？他说我也没有。我说那您老人家有脑梗塞吗？他说还是没有。我说哦。我说您多大？他说我68。哦，我说你是老子啊，你的儿子呢是儿子，老子没得的病儿子全都得上了，还能是轻的吗？哎呦，老爷子一下恍然大悟。所以呀，我来告诉大家，人的病是大还是小，人的病是轻还是重，这个跟病的时间的长短，这个跟病的化验单它的结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大家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得病的人，人到80岁了，得脑萎缩了，脑动脉硬化了，你能说这是世界医学难题吗？那太正常不过了，对不对？哎，因为人人都得老，老了肾精亏虚，肾不能养人的脑髓，脑髓空虚，人就会得脑萎缩，没什么稀奇古怪的，是吧？而人到中年呢，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肾精是非常足的。所以说，人刚刚45、46岁、47、8岁，就得心肌梗塞了，就得糖尿病了，就得上脑梗了，吃个饭说个话手就直哆嗦了，要得帕金森了。所以病人是无知的，病人是没有错的，是不是？我们从古到今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就讲过，叫不知者不怪呀。是我没有怪病人，但是病却在折磨病人啊，因为你不知道，难道病就不伤害你吗？他就不要你的命了吗？所以这个比责怪的伤害还要严重。但是我要责怪的是医生，不知道在病人面前应该忠言逆耳的，只会花言巧语的医生，你应该为自己而感到汗颜呐！啊，我说老年人，你想健康，你一定要做到两听两实施。第一个，你一定要听我节目，你听我的健康节目，你不但会懂得什么叫健康，什么叫疾病，你还会懂得什么叫生活质量。除了听我节目，你还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是不是啊？你绝对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你这个人就要脱离社会了，你的脑筋就不转了，不灵活了。所以人一定要听新闻，听时事。所以呀，大家都应该自我经常反省啊，经常反省。好了啊，咱们千万别跑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健康的文化内容的核心，就是病 病之轻重一定要因人而异。什么叫辨证施治？这个辨当分辨讲，是吧？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病情，那都是要有不同的调治的方法，是不是？和大家一定要区别对待啊。40岁得脑梗就没有轻的，是吧？30岁得心肌梗塞就没有轻的，那都是半条命啊。人生四大悲事期间有一件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原来是叫四大悲啊，但现在呢这样的悲事太多了，但多的原因就是养不教父母之过啊。你的儿子得脑梗了，得糖尿病了，得肾衰竭了，哦，你现在开始着急了。但是您知道吗？生活行为造病，你给了儿女生命，给了儿女身体，你却没有教他好好的去用。身体受制于父母，是用来养之蓄之的，而在他风华正茂，而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却早已未老先衰，重病在身，半条命的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只有痛心疾首，只有泪水无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希望这样后悔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新一代的年轻人的身上啊。30个点穴一按铃，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人体6大强壮要穴啊，人体6大强壮要穴。人呢有5脏6腑，人呢有12条正经，人体这12条正经上分布着365个重要的生命腧穴。如果我们把经脉看作是人体当中啊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和黄河的话，那么我告诉您啊，我们的络脉呢就是一条一条潺潺的小溪。常言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补充的就是黄河长江里的水，就是我们任脉和督脉当中的元气啊。我们吃蒲生康增加的就是这河水奔流不息的能量，也就是人的元阳之气，是推动水运行的动力啊，那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不是啊？一浪要比一浪高，一浪要比一浪强，你这样你的生命之河才能奔流不息，才能滋润四肢百骸。那么人体呢这365个腧穴呢就好比这条条大河和小河上的闸门啊，同普通啊河上的闸门不一样。我们生活当中啊河上的闸是为了拦水憋坝，利用水的这个动力来发电呢、啊、是不是啊啊来磨米啊等等啊，水电站嘛啊。而人体的经穴则不同，人的经穴它这个闸门不是来堵这个经络的，它是来作为经络内气血运行的一个加速器，所以这个闸门具有促进推动气血前行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我们30个点穴一按铃指的就是对人体30个重要的闸门进行疏通， 进行加强畅通，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贯通得更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每个穴位有事没事按一按都好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健康的人元气十足的条件下，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全自动的，我们全身的各个闸门它是协调平衡的，它是不需要你来进行促进的，是不是？哎，但是呢，在人们常年的啊养生保健的经验的积累当中，我们总结出了六扇门，哎，有六道闸门，一定要让它加强畅通，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生命活力，甚至呢可以起到胜过吃补药的作用。啊，你看现在好多年轻人开始吃补药，那是大错特错的。健康的人的身体应该是阴阳平衡的，所以健康人吃补药就会得高血压，就会得糖尿病，就会没病找病。所以啊，我这个人我是坚决反对健康人吃药的，是吧？而且呢，我也坚决反对健康的人使用一些滋补类的保健品，同样都会迫害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不是啊？现在好多小朋友十一二就开始啊跟着父母啊吃什么维生素，吃什么这个营养品，结果呢导致了性早熟啊，提前呢骨垢腺闭合，个子长不高的，过多的保健品吃出糖尿病的，这都不占少数。所以健康的人应该是以食当药啊，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健康。但是好多病人呢以药当食，甚至现在有不少健康人也走入了啊当年呢那个皇帝炼丹呢吃丹药的那个年代，也是以服食丹药来作为强壮身体，以吃维生素钙片来作为身体强壮的基础，这样和古人吃丹药服毒自杀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点大家千万不要犯啊老一辈人的错误，是吧？那但是呢，人体这六大强壮药穴则不同。人的这个六大强壮药穴，它是生中有降，降中有生，对人体的任督二脉的疏通，对人体元气的调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讲了四个重要的人体的生命腧穴，哎，也就是迎香穴四步按摩疗法，对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感冒、鼻息肉以及呢慢支、哮喘、肺气肿，还有呢鼻子呢突然间呢失灵了，哎，迎香穴开鼻窍的疗法。睛明穴呢可以消除人体的视疲劳啊，放松人的啊眼部的神经，尤其睛明穴的按摩可以明目退翳啊，结合着眼睛的水火疗法，对白内障啊、青光眼呐、慢性的结膜炎、角膜炎、眼睛内的玻璃体混浊、眼底的黄斑变性和动脉硬化，都有养生保健 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的病情。哎，这都是呢睛明穴点穴按摩的好处。那么把这两个穴位结合起来呢，就能畅通鼻泪管，对鼻炎、咽炎啊、中耳炎达到了一个一通而三通的目的啊。这是睛明穴按摩。印堂穴按摩呢，可以定睛安神，特别对于啊由于受惊吓、紧张、焦虑而引发的失眠呐、头疼啊、血压波动六神无主啊，这个印堂穴按摩可以定睛除烦、安神啊，而促进睡眠，是吧？那么第四个穴位自不必多说了啊，就是风池穴啊，是颈椎病和上呼吸道感染这感冒症啊按摩疗法的重要穴位啊。迎香穴四步按摩疗法，不管您呢是咱们的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希望都能借助这次30个点穴一按铃的学习机会，您能够呢温故而知新，开其穴，通其丁，以调五脏啊。穴位开了，经络通了，五脏调和，人体呢就是真正的健康，真正的阴阳平衡了啊。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人体生命的六大强壮要穴，大家先记住这六个穴位的位置：头顶百会、脚下涌泉、颈后大椎、胸口膻中、后腰命门、脐下关元。哎，大家注意啊，这生命啊六大穴位有上有下，有前有后，而呢多部分呢都集中在人体的中轴线上啊。所以这六个穴位为什么能够强壮人的身体呢？我曾经呢给大家讲过这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和理论，说人强不强壮，一呢要看先天啊，看你的先天足不足啊。人的先天之本在于肾，是吧？看人先天的元气啊。人的后天之本呢在于脾胃啊，看人后天的吃东西啊啊，看人的气血生化，是吧？特别是人这个元气，它作为人的气血的根本，大家呢一定要认真的了解和掌握啊。人有元气，元气呢就藏在人体的任督二脉，人的元气维系着人的生命，维系着人的健康，维系着五脏六腑的生命活力。所以说呀，祖国中医上常讲说，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这里边的生生死死指的是人体的生命的健康状况，得胃气则生，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健康状况良好，或者得了病呢也能有康复的希望，有生机。那么失胃气则死，这里呢指的不是啊人生命的完结，而指的是生命的不好的一个象，也就是人呢老戒饭不知道亲呢啊，平时不吃饭不知道饿呀，哎，这就是胃气大伤之症，是吧？甚至你像有的人吃什么拉什么啊，也是胃气耗竭之症。你看这样的人呢，虽然不能说死路一条吧，但记住，人无病而生，有病而重，重病而亡，这都是人失去胃气之后啊，一败涂地，一命呜呼啊，这是个关键的关键。而这个元气，人有元气则生，人无元气则死， 而这个生死的确指的就是人的生命，是吧？你像那一些得了恶性肿瘤的病人啊，你包括呀，我给大家讲过是吧，我说的这个三个半条命啊，心肌梗塞后遗症、糖尿病肾衰竭尿毒症、肝硬化腹水，你像这样的病人，如果人骨瘦如柴，如果人夜不能寐，如果人呢白天呢没精打采，如果人呢夏天不会出汗，冬天呢却虚汗不止，像这样的人呢就属于元气大伤了啊，就属于元气大伤了啊，那么性命呢将不久于人世啊，将不久于人世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其间的道理。那么我给大家要讲的人体生命的六大强壮要穴，大家注意，我为什么要用强壮这两个字啊？我上次节目当中特别讲过，我说年轻人不能喝酒啊，不能乱吃补药，因为年轻人呢他的阳气特别足，他的气血阴阳是平衡着的，而你给他乱吃补药，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会破坏他的阴阳平衡，也就是说无病而吃药是没病找病。你包括人那个得心衰了，还有那个脑中风的病人，你给他吸氧，那氧气管子一拔，那命就没了，吸氧能维系他的生命，但是你给健康人吸氧，甚至大流量的吸氧，却容易要了他的命。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病的人呢，他已经不具备这个呼吸能力了，靠呼吸机靠氧气人还能活着维系生命，而健康的人呢，我们呼吸的是空气当中的氧气，很舒服，但是当你给他大流量的氧之后呢，人呢呼吸机啊就会出现一个保护啊，这人呢氧气足啊，那我就歇一歇吧，结果呢氧气越来越足，呼吸频率越来越慢，相反人会窒息而死亡。所以说呀，给没有疾病的人进行进补，给不缺氧的人吸氧，那就等于在自杀啊，甚至可以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讲，叫温柔的杀死你。哎，这个在古时啊，在我们古人呐、啊、这些先贤圣人的这些文章里也有这样的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哎，所以说呀，人这个身体怎么样才能长寿呢？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嘿，这是啊老寿星长寿的人所具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病没有就要不了病啊，要不了人的性命，小病不断呢，人就要勤于调理啊，人就学会了和疾病做斗争的本事。你反过来呢，一个人从来没得病啊，中国人说呀，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呀，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过头话，是不是啊？新疆乌鲁木齐的老太太啊，她的孙女说过呀，说我的祖母啊一辈子没打过针没吃过药，是吧？医院的大门冲哪儿开都不知道，前段时间摔个跟头，突发性脑出血偏瘫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摔个跟头会得脑出血吗？结果呢给那个姑娘问得很无奈啊，冷笑啊，哎，那当然不会了。我说对呀，所以呀，不是老人家没病，而是有病不知道，有病呢隐藏了表现不出来，结果呢平时没有病，得了病就是要命的病，这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不少见了。所以说呀，我们原来那些老思想是吧，人没有病就不住院， 人没有病就不上医院去检查身体，人没有病到呢爬不起来炕就绝对啊不到医院去检查，这种伪及机的做法绝对是大错特错。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希望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说如果您是一个60岁的老年人，如果您还没有到医院检查过身体，如果您连自己的血压、血粘度、血糖、血脂是多少，或者正常值是多少，您还不知道的话，那这个医盲的帽子您就一定是戴定了，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人体生命的六大强壮药学，实际上它根本都不是来治病的啊。你看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的医生讲什么百会穴升压啦啊，什么涌泉穴降压啦，是吧？啊，甚至于什么大椎穴治颈椎病啦，命门穴治腰椎病啦，这些都是外行人学中医啊，叫外国人说中国话，只会说而不懂其意，甚至呢还会闹出啊叫张冠李戴的笑话。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中医上的每一个穴位它都不是治病的啊，按这个穴位消炎呢，按那个穴位退烧啊，按这个穴位升压，按那个穴位降压，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啊我在给大家讲经络学的时候我就讲过，什么叫经络呀？人的经络呀在生命当中的重要作用，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所以在祖国中医这儿压根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救不了的人。所以祖国中医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一定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这六大生命药学它重点的调节也是在调一个人。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穴位之一，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人的百会穴。啊，百会穴，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人体身体上最高的穴位啊，最高的穴位。你把您的五指伸开啊，五指伸开，大拇指插到耳朵眼里，两个中指的指尖在头顶正中线的交点上，这就是人百脉交汇的百会穴。哎，大家注意，百会穴属人体之督脉，百会取其字面之意就是百脉交汇的意思。那么在传统的中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百脉朝于百会啊，就像当年那偏邦小国到大唐王朝来进贡一样，百脉朝于百会。而人这百会呢也应该是人体阳气最足的一个穴位，所以健康人的百会应该是相当的饱满。但是呢，如果一旦您的百会穴出现了凹陷，出现了塌下去坑，首先第一个就说明您的督脉已经不通了。那么第二个，因为百会穴长在脑壳上，脑壳里面装的是脑，装的是脑髓，脑为髓海啊，脑为髓海是吧，表里之象的应和，百会穴塌陷必有髓海空虚之症。所以肾精不足，脑萎缩， 脑动脉硬化、低血压的病，十之八九也是跑不了的。所以呢，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知识点，叫三线必有一尾，说的就是白会穴塌陷、太阳穴塌陷啊，还有呢风池穴塌陷，人必定有脑萎缩。这个在全国十几年来应该是百试不爽啊。原来有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就是这样塌陷了，说他脑萎缩，这人还闹情绪，是不是 啊一甩胳膊走了，结果呢没出两天，哎呦又回来了，拿着他的 CT 单子，人很焦急，先是道歉啊，为自己的无理道歉，而是二来呢就求方法啊，让我们挽救他的脑萎缩，是吧。所以中国人的养生智慧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黄泉路上，你走得快走得慢看啥，就看你的元气，就看你的经络畅通的能力。但是呢白会穴的按摩康复脑萎缩呀，是吧，康复这个低血压呀，康复贫血症啊，哎，大家都认可。但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脑出血的人啊，眼底出血的人，还有高血压病的人，到底能不能按摩百会穴呢，是吧。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啊，中医和西医争了好久，实际上我说根本没有必要争，争的人说明他们根本不懂经络学。那么今天我就把结果，咱不卖关子，直接告诉百姓朋友，高血压的病人照样按百会穴，特别血压高到180高到200，血压降不下来的时候，涌泉穴贴磁、百会穴按摩贴磁，这个开窍疗法却可以达到一个醍醐灌顶、平稳血压、救人于危难之际的一个什么呢？关键的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说30个点穴一按铃，今天讲的是人体六大生命强壮要穴。我们说到了百会穴啊，百会穴是督脉上的穴位啊。那么寻根溯源，什么是督脉呀？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不全都是老听众，还有好多新听众新朋友，可能呢啊对这些养生理论呢，这些基础知识呢可能有了解的不太全面，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在给大家讲养生文化，有时候涉及到基础知识的时候，咱就不能走马观花啊，咱们就一定要啊给大家说个清楚，说个明白。百会穴呀，是人体督脉上的穴位。什么是督脉呀？是吧，人体啊有12条正经啊，也就是人的五脏六腑加上一个心包，合成为12脏啊。每个脏器呢它主着一条经络，每个经络呢它对应着人体12个时辰，对应着一年12个月，对应着人这一生 十二个生肖，啊，你像古代呀，这个结婚呢娶媳妇儿，啊，甚至媒婆说媒之前，这都要知道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说这干嘛呀？啊，叫算你的命相合还是不合？说这合不合从哪儿说起啊？哎，这说的就是阴阳五行，啊。你比如老一辈人常讲啊，说什么呢？哎，说这俩人的命相克啊，就老打仗是吧，包括做买卖，说这俩人命相合，哦，那就生财啊。乍一听好像带着一些封建的迷信色彩，哎，但是呢实际上啊，它是源自于呢中国的易经啊。而且呢，如果你无理无据，啊，啊，你满天胡说八道的话，那一定是封建迷信。但是呢，如果结合着阴阳五行，结合着宇宙学，哎，你只要能讲出科学道理来，那我们还是应该认真的分析的，是不是啊？就像我常给大家讲，你像那什么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啊，你买房子讲什么？讲风水，啊，哎，有人说封建迷信，实际上不对。风风水水，哎，这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到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人的心情，它自然而然呢，也就会影响到人的身体，是吧？你比如啊，家里边有年轻人，哎，那咱买房尽量买东山。孩子他不睡懒觉啊，哎，大早上太阳照屋里照屁股，能睡懒觉吗？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哎，所以说古时啊，特别北京的四合院东厢房一般都是给年轻人住的，主生发啊，主生发啊。回过头来呢，哎，你看那西边的房子啊，一般给老人住啊，给老人住啊，夕阳西下啊，夕阳西下，啊，要收敛，啊，要收敛。白会穴它属于督脉。那么人体除了十二条正经之外，另外呢，还有八条经脉，我们把它叫奇经，叫奇经八脉。啊，这八条经络呀，它没有人的脏腑所主。但是呢，它却关系到人的什么呢？身体很重要的一些功能。啊，你比如，你看七经八脉当中，啊，这督脉、任脉、冲脉、带脉，啊，你看这都是管生殖的，是吧？阴为脉、阳为脉、阴跷脉、阳跷脉，啊，实际上，祖国中医，它这个经络学它是相当复杂。相当缜密、相当完善的一个科学体系，啊，它绝对不是说你会一个学位，哎呀，我懂经络了，那就和你只认识一个洋字码，你就说你是数学家一样，差得太远了，啊，咱们别不多说啊，因为今天既然说到百会穴，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个任督二脉，它的这个重要性，是吧？我以前常给大家讲，越是复杂的道理，啊，越大的道理，实际上呢，有一个越为简单解释它的办法。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大道至简。啊，就是越大的道理，越容易让人明白，啊，越容易让人接受，啊，而是不要把它搞得过于复杂，是吧？古语道，天不厌其高，地不厌其厚，是吧？说男人呢，男人就要去战斗，就要奋斗不息，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哦，女人呢，女人就要温良贤淑，啊，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哎，就要什么呢？厚德载物。嘿，否之呢， 啊，否则就红颜祸水，红颜命薄。哎，你看，这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实际上讲的就是阴阳之道啊。从那个宇宙上来讲，太阳就是阳，它主的是发散阳光，万丈普照大地，它是一种博大的啊，博大的爱。那晚上呢，晚上太阳落山了啊，月亮上来了，哦，阴啊，阴柔之美，如水的月光，让人非常的静谧啊，安静，是不是啊？哎，这是天地大宇宙。而人的小宇宙呢，啊，男人阳刚之气啊，要什么呢？坚持，要坚强啊，要心胸博大啊，要喜欢运动啊，身上要得有肌肉块，对不对？哎，父亲父爱如山啊，有这样的话吧。哎，男人养的是精啊，精，男人的精足，哎，你就健康，你就有精神啊，你就有领导力，你就有战斗力，你的督脉就通，而且你就有超强的生殖力。不说人，说猴，这是咱们亲戚，对吧？哎，你像在一个猴群当中啊，只有那个猴王才有传种接代的权利，这也体现了雄性的阳性的阳刚之气。哎，好了，女性阴柔之美，厚德载物啊！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女同志得不孕症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女人不厚了。怎么说不厚了？杨柳细腰，是吧？肚子呢溜平，是吧？瘦的连屁股都没有了，还哪儿厚啊？哪儿都不厚了。再瘦月经都没了，你生什么，拿什么生孩子，是吧？所以有的女同志减肥减吧，最后得不孕症了。你看现在有些女同志年轻的时候二十七八啊，最好的生孩子年纪，流产，老做人流啊，美其名曰啊为事业啊，啊先什么呢啊，先事业后家庭啊，得有钱了啊，得给孩子一个啊更好的环境啊。想一想啊，你爹你妈啊，想一想我们那年代啊，那时候条件不好，但是代代出英才呀、啊、对不对啊？好了，哎呦，这回手里有大把的票子，车子房子都有了，哎呦，我们得好好生个孩子了。生不出来了，跑北京去上海，一个输卵管透水实验4万、8万、10万啊，花了再多的钱生不了了。什么原因呢？哎，这就跟土地一样，年年撒化肥呀、啊、后来发现不撒化肥长不出庄稼了，草都不长，土地板结了，这是吃药啊，这是吃药。回过头来呢，把树也给伐了，草皮子也给踩坏了，土地沙漠化。你往沙漠要良田，你能要出来吗？所以有人说呀，治理沙漠是拿什么呢？100块钱铺啊。但是当年你伐滥砍滥伐伐树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啊？没有前因哪有后果。哎，所以人常讲种善因得善果呀。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包括跟我的孩子讲啊，他们也经常问我的老师啊啊，说古代人都说那么聪明，那么古代怎么没有飞机啊，没有大炮啊，啊古时的人怎么没有摩天大楼啊？我说他们不是没有，是他们不做， 因为他们知道那样会殃及子孙后代，所以呢他们呢有智慧，但他们不破坏自然，但是呢后代给破坏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女性要厚德载物。怎么个厚德载物法啊？怎么厚德载物？你叫养血，哎，你要把觉睡好。那现在那养生界说女人睡美容觉啊，这话从何说起啊？因为你睡觉养的是血，女同志血足她就面色红润，血足呢她就能养剖宫，血足她就能孕育后代，血足它就是肥沃的土壤。反过来呢啊，你像有的女同志都脱肛了，她还想怀孕生孩子，不行喽，是吧？哎，但是呢有蒲神康，你只要任督二脉通了。什么叫任督二脉通了？就是元气足了啊，吃饭好，睡觉香，走道有劲儿，回后你那肚皮不是松垮垮的，这叫带脉啊。西方医学讲说裤腰带越长寿命越短啊，在人体所有的经络当中都是上下走行的，而唯有这个带脉是像裤腰带一样环绕人一圈，它就相当于一个约束，有了这个约束你才能健康。哎，所以说人常讲发福喽。什么叫发福了？发福了是不健康了，你那带脉的约束能力下降，人体的健康疾病就进入失控的状态。所以说有人问我说，徐老师，我吃了什么年头啊，我才能证明我的元气特别足？刚才我讲了，一个是吃得好睡得香，排泄畅通了，再一个很关键的，你摸摸你的肚皮，你的肚皮如果依然是松垮垮的，说明你元气还不足。因为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元气足任督二脉通，人的带脉就能收得紧。所以啊，好多朋友啊，他说徐老师你的推任脉的方法太好了，我把将军肚给推掉了。我告诉你，不是我的方法好，而是你的元气足之后，任督二脉打通了，你的带脉的收敛的能力就增强了啊。所以人健不健康，元气足不足，我以前教了大家很多观察的方法，观察牙呀，观察头发，观察皮肤，观察手指甲，今天又给大家多增加一个，观察你的肚皮。如果你的肚皮松垮垮的，就说明你元气亏虚，如果您的肚皮紧绷绷的，哎，这就说明你的带脉非常的畅通，带脉通它就能更好的约束任督二脉，就能更好的管理你的元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十个点穴一按铃，我给大家讲到了人体六大生命强壮要穴。这第一个穴位说的就是头顶百会。百会穴取穴的方法啊，五指伸开，大拇指塞耳朵眼里头啊，手呢双手啊抱着脑袋，成呢抱球那么个姿势，这样呢虎口这都打开了，两个中指的指尖在头顶正中线的交汇处，这就是人的百会穴啊。百会穴呢隶属人体的督脉啊，督脉呢是12条正经以外的重要的人体的经啊，重要的一条阳经啊。我给大家讲经络的时候说过啊，经 是气血的大的通道，是大江大河啊。络，哎，是气血的小的通道，是小溪啊。哎，是什么呢？络脉是细小的气血的通道。那人体这个任督二脉呢，哎，就好比啊咱们国家这长江黄河一样，哎，源远流长啊。奇经八脉当中，任督二脉藏着人的元气，而在人的脊髓带这个地方还有一条经脉，称之为带脉啊。我上次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西方医学说人的髓带越长，人的寿命越短。哎，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个，髓带变长了啊，叫向心性肥胖，将军肚啊，人的腰围越来越大，这说明人的带脉淤阻了啊，带脉淤阻了啊。同时呢，说明人的任脉和督脉它的畅通程度也受到了破坏。所以以前呢，经常有人问我啊，我们壮督脉推任脉，实施呢中西医相结合的养生疗法啊，徐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你看，实际上我的很多的老听众，很多知音啊，你别光听节目，别光听热闹，哎，你要听门道啊。而老听众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人直接跟我打保证，徐老师，我这一辈子就跟着您养生了，您老可要健康长寿啊，我和您一起长寿。你看，可是有些新听众呢，哎，他习惯了原来的那些啊比较什么呢，守旧啊，落后的一些传统的医疗思想啊，什么多长时间一个疗程啊，啊，甚至有人问，哎，我多少钱能把我这病治好啊？啊，实际上问的好像很直接，哎，但是很不科学啊，那得看你啊健康再欠了多少，对不对？哎，但是呢，怎么样才能知道人的元气是否充足呢？哎，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都给大家做过的相应的介绍啊。你比如我讲过啊，人的牙齿，人的牙特别长，人的齿龈萎缩，齿龈是黑色的，这是人的元气大亏的征兆。严重的还会牙齿松动脱落，牙髓发炎。我们做叩齿提肛吞金咽液法呀，哎，这人的牙怎么越来越短了？实际上牙没有短，而是呢牙龈呢长得更好了啊，牙龈长得更好了，他把这个什么呢，他把这个包裹了啊。实际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千万不要只知道五官，一定要知道人的五脏啊，五官为标，五脏为本。哎，牙，什么是牙呀？啊，我给大家讲过，小孩不能多吃糖，多吃糖为什么伤牙呀？啊，有的家长说，哎，那甜的粘牙上牙就坏了，为什么甜的粘牙牙就坏呀？哎，家长说不清了啊。我告诉你啊，啊，因为你要知道，人的这个牙叫齿，齿为骨之余。